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这红花还需绿叶衬，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然而有的时候吧，这绿叶也能变成红花，这种情况在演艺圈当中是比比皆是。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休闲之旅当中呢，要跟您聊一聊那些曾经的绿叶如今变为了红花的艺人们。2009年，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一部警匪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雪警狙击》播出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由谢天华饰演的警察拉菲哥更是牵动了万千电视迷的心。拉菲哥信念坚定，忍辱负重，深得民心。看到拉菲哥在剧中被杀之后，十多万的网民群起悼念，这使得编剧们顺应民意，终于让他在大结局当中再次现身。在大结局的最后一刻，拉菲为自己穿上警察制服，重新拿起标志性的5块钱硬币放入了口袋，然后向香港警察致敬，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其实这位红人拉菲哥就曾经甘当绿叶，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一段电视剧《雪警狙击》的片段之后再跟您细说吧。这一段讲述的是谢天华饰演的拉菲哥假装装醉，与周海媚饰演的程若欣大演对手戏。 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负荆请罪的，你打我骂我千万别记心里。 我不想看见你。 欣姐，全怪我天生没脑子，我真不想搞得那顿解会酒吃不成。我愿意为天哥折福折寿，被车撞死，被人乱刀砍死，横尸街头，身首异处，怎么都没问题，只要天哥可以投个好胎就行了。我真的很后悔，我真的后悔弄成这个样子。 天哥生前那么重视你，他一走你就闹事，你怎么对得起他？ 我知道我太不争气，对不起天哥。还记得我刚出来混，得罪了大圈，是天哥连夜送我去码头跑路。我是孤儿，过节的时候一个人冷冷清清，天哥都会叫我到他家里吃饭。我在禁心8年，闯过无数祸，都是天哥帮我补救。天哥不只是我老大，他简直是像我老爸一样。 够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欣姐，我真愿意补偿他，只要天哥能死得瞑目，我什么都肯做。你说要我为他做什么？ 你走啊。 我不走，我一定要为天哥做一些事。天哥能做到晋兴的老大，他很有眼光，娶到欣姐你做他老婆，其实很多男人都羡慕他，我也很羡慕他，有像你这么有风韵有味道的女人。欣姐你知道吗，我看着你为天哥哭的样子真的很吸引我，你知不知道？ 你干什么，快放手啊。 欣姐你太漂亮了。 干什么， 放 你放了。 我一时喝多了才会那样的。 若曦你想怎么处置？ 我不想看见这个人，交给你。 欣姐，欣姐，欣姐。 那我就告诉大家你欺负嫂子，让长辈来处置。 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死定了，我不想断手断脚。小哥你放我条活路吧。 你死了活该。 小哥你救救我吧，我知道错了，要是过了这关我认你做老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啊。说实话我不想死啊，我以后就跟你了，我叫你大哥。小哥，小哥你救救我。 怎么样，一段谢天华主演的电视剧《雪景狙击》的片段之后，各位对他的演技已经有所了解了吧。其实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谢天华是一个舞蹈演员，在他体能最好和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正赶上演唱会的高峰期，所有的歌星都开歌唱，最少也开个十场，像张国荣啊、张学友啊、叶倩文啊、陈慧娴的演唱会他都做过，做的最多的是谭咏麟。那谢天华1992年加入烽火海这个组合，他在里面做海这个角色，站在最后也是最不起眼的。在烽火海组合当中做完了偶像歌星的梦之后，谢天华随即坠入了他形容为一生最低沉的9个月。在这9个月之后，他开始接拍刘伟强导演执导的一系列电影，从那个时候开始演艺事业才算有了转机。烽火海时代的谢天华虽然并不出名，但是他的歌唱的却非常的认真，一如他后来的演戏风格。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烽火海组合当中谢天华独唱的一首歌曲《午夜爆潮》。 没笑，方知道梦。 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其实在烽火海这个组合当中，还有一位当年的绿叶，如今也成为了比谢天华更红的红花，她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陈小春。1967年，陈小春在广东惠阳出生，因为家境贫寒，13岁那年，陈小春书读到初一就被迫辍了学。此后他开始打短工挣钱。1980年，陈小春来到了香港，和全家人挤在贫民窟的三间龙屋里，生活依旧艰苦。1992年，作为舞蹈演员的陈小春为林忆莲伴舞，赢得了他的人生机遇。在那次的庆功会上，小春被同事推上了舞台表演节目。大家原来以为这个伴舞的男孩肯定是跳一段劲舞啊，但是却想不到陈小春当时拿起话筒唱了一曲谭咏麟的《水中花》，直唱得林忆莲都大感震惊。小春的歌声不仅震撼了林忆莲，也吸引了新工厂唱片公司的老板的注意，使得他有机会踏入歌坛。来听一首陈小春早期的作品《算你狠》。 高跟和红唇放死圈的圈子迷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旅馆旅店的先生好春哦这将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为了你我就想到过去有一个让我写从那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迷人的人是想游河来去的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草，好汉五丈桥。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算你狠》。在1994年，陈小春有机会出演了影片《晚九朝五》，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也凭此片荣获了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和最佳男配角奖。但是陈小春知道自己依然不是红花，而只是绿叶。直到他后来接拍了一系列黑帮影片大受欢迎，陈小春才算真正走出了自己的星途。现在陈小春的片酬已经多达400万港币，演艺事业正处于辉煌阶段。那么眼下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自导自演拍一部很棒的歌舞片，并且让唱歌跳舞和演戏同时进行。下面呢，来听一听成为大明星之后的陈小春的一首《人情味》。 一步一步走进陌生的街头，一草一木景色新鲜的脸孔，每一个笑容都好像在对我招手。到底这是哪里？好似梦中仙境。每双眼睛都是这样的温馨，每副双手也都伸出了热情。问我究竟从哪里呀来到这里，一切风尘仆仆全都不必在意。熟悉的人情味，贴心的人情味，飘香在空气。弟兄的好照应，姐妹的好手艺，都叫我谨记。虽然出的回报低，有一些担心，直到认识你，莫名的欢喜，人在我的心底。熟悉的人情味，贴心的人情味，飘香在空气。每一份加油声，每一个鼓励声，我不会忘记。众人飘扬千万里，理想有背景，也会有伤心。但是有你们，我就不孤寂。我真的好感激， 一首陈小春的《人情味》。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绿叶变红花的这些艺人们啊。上个世纪90年代是四大天王叱咤歌坛的时代，在四大天王当中也有一位出身平凡，靠为别的明星伴舞而成名的天王，他就是郭富城。其实很多人只知道郭富城是电视台的伴舞出身，殊不知在还未做伴舞之前，郭富城还曾经做过冷气工人，每天搬着笨重的空调机器在大楼上上下下。因为做的是体力活啊，让郭富城的身材练得也是比一般人更健美，这才让他在跳舞的时候具有更多的魅力，很洒脱，而最终也脱颖而出成为一名舞星。而绿叶时期的郭富城舞姿潇洒，歌声真诚，尤其是情歌唱得非常深情。来听这首郭富城的老歌吧，《唯一色彩》。 蓝色天空我看不懂，你忘了彩虹，汽车拥挤像喧闹的霓虹，有谁特意留意我的面容？不管世界有多精彩，都看成黑白。没有什么狠心爱，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声音跟着我相依为命，与我跳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 Oh, oh yes, 你是深蓝色的大海，梦想我梦境都打开。 Oh baby,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郭富城的《唯一色彩》。郭富城从艺训班的第一名到无限的石小虎，经历了默默无闻的几年奋斗时期，终于在1990年的时候，凭借着一则摩托车的广告被大家所熟知了。之后他就被台湾著名的经理人刘伟慈发掘，发行了两张专辑，然后就风靡了整个亚洲，成为了一名巨星。郭富城1992年回到香港发展，以迷人的舞姿和俊俏的形象、健硕的身形以及他清新的歌喉深入人心，人气飙升，迅速窜红，被香港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之一，之后更是得到了亚洲舞王的美誉。作为红花的郭富城，有一首歌曲是不能被我们错过的，那就是充满动感的那首《动起来》。下面为您送上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休闲之旅当中，我们继续为您盘点哪些曾经做过绿叶的现在的红花。稍后见。 鼓声隆隆，掌声雷动，热烈烈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共度厌倦世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笑，你热的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的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闪耀闪耀，动起来，新的力量喝彩，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咱们的节目继续来为您盘点那些绿叶变红花的艺人们。说起奶茶刘若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她了。那近几年不论是唱歌、演电影、拍电视还是写书，都做得很到位很出色。如今的这朵红花其实当年做过很长时间的绿叶。高中毕业之后，刘若英就赴美国修读声乐和钢琴演奏，取得了古典音乐学的学士学位。之后机缘促成她遇到了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著名的音乐人陈升。和陈升结识之后呢，慧眼识珠的陈升把刘若英带入了滚石唱片，收在了自己的门下。恰好此时陈升的助理辞职了，于是刘若英就成为了陈升的助理，并且一干就是三年的时间。而我们也知道助理的工作其实很辛苦啊，也很琐碎，背个吉他呀、买个盒饭等等杂活也都要做，但是这段经历也非常宝贵，让他把整个行业的程序完完全全的有了一个了解，让他对歌手的职业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刘若英又是怎样破茧而出，从绿叶变成红花的呢？来听一首刘若英的歌曲《一辈子的孤单》，歌曲歌后我们再继续聊。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